死也不回去了。我是来跟你说一声，我要找我的亲爹妈去。下这么大雨，你上哪儿找？反正到秦皇门慢慢找。秦皇门在哪儿？我就知道他们是打秦皇门把我捡来的。妞，不，小柜子，你让我看看你脖子后头，你妈说你脖子后头有块青迹，你让我找找。是你，是你，你叫小柜子。什么小柜子不小柜子，你是在说胡话吧？不，我没糊涂，我不胡说，我知道你亲妈在哪儿，她就在不远，走，我带你去找。上哪儿去找啊？你别瞎说，我怕你。我不是瞎说，你妈给你做了好新衣服，她天天都在盼你。走。 小鬼小柜子，是我的，是我苦命的小柜子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小柜子。停，火车，快，瞧这一身水，换衣服。咱们连夜赶，我知道8:50有趟车上天津，咱们俩赶天津的大轮船，咱们娘俩一块儿找你爹去，快走，快，快！你还没叫我呢，叫我一声妈，叫呀，叫妈呀，妈。快走，快，快！ 妞，妞，秀珍，妞。 我万万没想到秀珍和妞会葬身于火车轮下，要不是我，他俩或许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人世，不会死得那么惨。失去了两个朋友，然而仅仅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才酿成了这场悲剧吗？我生了一场大病，出院以后我们搬家了，但我却忘不了惠安馆，忘不了秀珍和妞。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，学校生活是那么清新，那么诱人，可是